心脏。当初轻松一啊一春被平民人领呀，他不仅珍贵三寸小黑木有心到发展。 他你老不哭不认领吧，你照顾能怎样，第三招你为我是魂是本发展，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我是你莫再为我受痛啊，愿你家故事 这个夜曲吧。 用你的功。 家去往事千金身居林浪照得有两家有你定亲自往记老上村森林门里念爬楼官王家是几心人门无一品贫富不得老母死里留下灰呀太昏妻身情重丧事记住夫君珍惜天师良机花园天面向亚人尽谁知凭空望谁曾悲伤谁愿难生而今无你跑了清兵四起离了他发娘亲苦令我比披甲衣西穿小裙哪来通往新婚之路比喻不上死地之地无福临浪穷子愿插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去不知苦尽苦一生望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生望天与儿母不负之恩 才他狂岁狂 不负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过几里应的功啊不是三套落文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快官 受问，后事在身，又是冤名。 秀王请是哪里往来？ 包大人不当朝为父，官道不长却为何来？ 保证真要为娘，鲁豫老无人，为儿高唱难桥复冤，故而官道复查，心难稳心。 此案细草早已审听，今生无事此因，请包大人不明必心。 黑风本是保证官学之意，既知不行冤情，岂能行行不稳？ 王上有旨，命西朝内官开封，今日之事就该由我做主。 杀人犯罪苦于民，朕身上血印，门上手印，今日速战，可有应付天门？ 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江湖？ 王庆啊，王庆！ 刘浩人命关天，你五岳将门不长战人，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你尽管吵闹不当，捣乱民心，下王请该当国差。为民请命，天下之事保证担任。这无面战本事，今杀不长，西戎小六无成。 Thank you. 定那王村子里要拿回。那天我叫王放风筝，花园里俏女王千金，相见不忘夫妻情，要我许宁在山根，我也不抹恨情缘们不知何人下的城。等到时光尽在心，纹身鲜血可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档说喜迎，句句一语丝丝黄金，万望大人赐怀金。放下死生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却帮人早定在命里。 主公，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子最难分，怎能一口就咬定。 Thank you. 去绣金 袍，出发。 再管金锣鼓，当朝万人不去问，你不管情事大哭恨。 万岁！善于出山子。 草 谢谢臣心静欢，身上一扎绝不痒，且为我披地上的真人香，真人香。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更，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的命狂，下到水里上去了。 曾经听我讲，那衙里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衙，我不是你的男下长，男下长。 快点抢你不用见我。 也是自从亲友，就是到此要怎样？ 这人是为民卖账， 好， 我的气场痛啊，放过你的真冤枉， 真冤枉。我这里上是本地长， 外王大姐没回话， 事实只要你不胜仗，保证无法胜天上。你要什么就什么，王金万里也无妨。 三个王金哪里上？ 马帮背有地下方， 你村民是南四皇， 只有几片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折磨，我跑到路面去帮忙。这边来了包大人，有人喊的胡子讲，我咬牙切齿讲不得。 和尚，你快不是武僧。大小姐， 赵妹子，你走得好。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新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先不草鸟哟。

你哎呦，快去！哎呦，快！ 哎，小姑娘，我也要点四位， 怎么你也要点呢？ 哎，你听着。 太不像话了啊！哎呦！